了嫦娥应回通灵药，梦玉低垂剑凤桥，怕只怕楼中的月老啊，将人不如两下里错戏红丝，是惹火的根苗啊。 圈几年费得是忙红宝玉把你捋小那邻家的把雪雁带来见凤姐儿他把那潇湘馆的情景啊又重了说林姑娘并提一道春为后大奶奶说那里无人把也熬子君姐难以分身来到此只好叫雪雁前来提早凤姐儿说到底不如子君的好也罢了今日全将他带跑吩咐些个搀扶新人的话雪雁答应偷眼就把那洞房敲只见那烛落银灯光华灿香粉宝地流转烟飘五彩轩门多喜庆红毡铺地一条条冰箱插花披红巾月宫鸡宫堂上笑真不是富贵人家的新气象专等那织女天孙洞鹊桥爽笑语儿香甜一心儿好安详道他和我们姑娘啊何等的好却怎么得了新人就忘了旧真是痴心的女子负心的汉嘞古语也不差那么半分好不多一时花轿抬高古月喧天人语声嘈早有侍女把轿帘掀起雪雁他搀扶着新人呐、啊，缓步沾条先拜天地后拜祖喜得个老太太乐滔滔公婆的面前行了大礼了新人就拜琴瑟

阳，书信错向风险，吕布见书心好恼， 在此把

家的热情。那么下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由金韵达大鼓改编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主题曲《重整河山待后生》。 小事已获满堂彩，大红只待三五秋。更妻古王加冕至，击节同唱庆功欧。庆功欧是吗？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有请张希文为大家表演反串的节目。 那么今天是过年嘛，自然要为大家换一个口味，为大家演唱一段京剧老生的片段《洪崖洞》的四句原版，希望大家能喜欢。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琴师上场。